约会地点，浪漫会多一些，惊喜一点多一点，类似我也情愿，每天都值得纪念，浪漫每一天，只要有你，每一天都是情人节，只要有你，再多苦我都不会累，我们都不会倦，然后爱到疯 曲演唱的情人节，在我们周遭呢，一些情侣啊，他就有一些这个能耐啊，不管是过什么节，他们都能够过得像情人节一样。好比说劳动节呢，他们就在微信圈当中啊，展示一下，女朋友下厨房做菜啊，男朋友这个打扫房间啊，美其名曰啊，他们甜蜜的过了一个劳动节。又比如说像植树节，他们一起去某一个地方种一棵代言他们爱情象征的这个小树啊，那这一天也是情人节。所以好吧啊，任何节日只要两个人有情谊在其中，都能够非常浪漫的啊经营着。可是对于很多单身贵族们来讲啊，就非常痛苦了，很有压力的啊，尤其是像光棍节这样的日子。如果说刚刚分手的这个单身青年们啊，他们就会觉得比起分手之后的伤痛，就是在某一个情人节的时候啊，听到对方比自己先一步开始新恋情，或者是在大街上碰见对方身边站了一个男生或者一个女生啊，这样是让人最受不了的事情。所以我说小伙伴们看开一点吧啊，找到的未必就幸福啊，我们要保持一种宁缺毋滥的态度，好好经营我们的感情。继续要听的歌，刘若英，知道不知道。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，所以脚步才轻巧，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，因为注定那么少。

广良品冠，他们俩一直以来的情歌，除了让人感受到其中的浪漫温馨之外，更多的还是那种好男人的味道。比如品冠的《疼你的责任》，我希望你快乐，虽然时隔这么多年，但是不变的依然是那种全身心投入爱，不计较一切后果的责任感。嫁人要嫁好男人，什么才是好男人？你可以在品冠歌词当中寻找一下。 一场很美变成很惨的恋爱，泪流不止的心还抱着绷带，又痛又愁看不开，我把自己藏成模糊的存在。 爱情永远没有答案，总要猜，眼角湿着嘴角笑着放大悲哀，有伤有泪不明白，这么躲不开得到又失去的无奈。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， 多想要一个人能和我分享快乐。 有时候不要抱怨你的伴侣很丑，不要抱怨你没有一个好爸爸，现实真的有太多的不如意了。就算生活给你的是垃圾，我想说你同样是可以把垃圾踩在脚底下登上世界之巅的。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只在乎你是否达到了一定的高度，而不在乎你是否踩在巨人肩膀上上去的，还是踩在垃圾上上去的。所以努力吧，笑一笑吧，加油吧。 爱上了，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，

魂没有烟，花园总有花，可以放下不必恋上那暂借芳华。童年时没有他，记忆一般似画，亦每天吸气，每天呼气，不用靠他。游戏再好玩，不过是时间，拒绝有多难，继续更加为难。神秘的火花亦迟早凋残，难习惯迟早惯，不可爱亦会越爱越灿烂。你爱他有几晚，从前多平凡都一般难缠。越看越看越灿烂，如合起双眼，从前的烟花如灰飞的未还。头没有烟，心中总有花，消散过后樱花总会似白雪无瑕。如从来没有他，记忆怎需要他，亦那么吸气那么呼气，哪会惊怕。如浮云没有烟，总有花，可以放下不必恋上那暂借芳华。童年时没有他，记忆一般似画，亦每天吸气每天呼气，不用靠他。谁觉得变卦。 张国荣，没有烟总有花。处女座的张国荣优雅加贵族气，万事讲究完美，所以心中纠结。所幸的是，他留下的是一个白雪无瑕的艺术世界。你还恨处女座吗？恨处女座就是恨张国荣。

如果这就是爱情，来自张靓颖，这是她的个人经典作品了。我想对于很多的选秀歌手来讲，要有很多的作品啊出现，而且专辑大卖，真的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来促成的。虽然你能够唱很多其他的歌手的老歌会很棒，可是未必能够遇到一首真正属于自己的歌啊，这很重要的。想想看，杨宗纬曾经他唱很多的歌手的经典作品，你会觉得惊为天人。刚刚出道的时候就唱过金钟奖、金曲奖的表演嘉宾啊，连唱了很多的经典作品，你会觉得他的专辑一定不愁大卖。可是他的前两张专辑虽然都是李宗盛大哥来操刀制作，卖的还真不怎样，因为他没有遇到一首属于他的歌，过耳难忘的，很有杨宗纬自己个人气质的。意识到了他的上一张专辑，个人第三张专辑，你才会觉得状态回来了，状态找到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杨宗纬演唱的《歌未央》。 走出